我可把这一代比作什么呢？他像坐在大街上的儿童，向其他的孩子喊叫说：我们给你们吹了笛，你们却不跳舞；我们唱了哀歌，你们却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他们便说：他附了魔。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他们却说：看，那一个贪吃嗜酒的人，虽你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必藉自己的工程彰显自己的正义。那时耶稣就开始谴责那曾看过他许多异能的成邑，因为他们没有悔改。苛勒，苛勒泽恩，你是有祸的。贝特赛达，你是有祸的。因为在你们那里所行的异能，如果行在提洛和七东，他们早已身披苦衣，头上撒灰做补赎了。但是我给你们说，在审判的日子，提洛和七东所受的惩罚也要比你们容易忍受。还有你，该法翁，除非你要被高举到天上吗？莫非你要被高举到天上吗？将来你必下到阴府里，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如果行在索多玛，他必会存留到今天。但是我给你们说，在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地所受的惩罚也要比你们容易忍受。 这里呢亦都再次出现了几个比较啦，即系比较字眼，帮我哋明白多啲嘅。咁啊，正话最后尾十五节就有耳听的听吧，啊，唔该你哋听啊，咁啊，但系呢啲人咧，其实正式真系一只耳入一只耳出啊，其实唔单止咁啊，一只耳出问题而系拒绝耶稣嘅福音啊，唔听。咁所以咧，耶稣就话啦，我可以将呢一个世代比作咩咧？用咩嚟做嚟比喻咧？咁佢个比喻就话，佢好似坐喺大街上嘅儿童。向其他的小朋友喊叫咁话：我哋为你哋吹咗笛，你哋又唔跳舞；我哋为你哋唱咗哀歌，你哋又唔捶胸。换句话嚟讲，即系究竟你想点啊？咁又唔喐，咁又唔制，吓、啊，二样都唔掂。咁佢要反映出咧，就系佢哋嘅诸多批评、诸多挑剔，或者话即系唔接受之外咧，仲要喺度。即是多多批评。约翰来了，他守斋，他不饮不食，为了什么？为了准备耶稣基督来临，一种克己苦身，做一个即准备功夫。那你们就说他痴善的，你附魔的。那人子来了，也食也都饮，他们就说什么？看看他一个贪饮贪食的人，他和衰劣和罪人，他是衰劣和罪人的朋友，即是不单止是信得歌情失手意，总之你做任何事呢都不妥当，都有些批评。那贪饮贪食，我们知道他都什么啦，讲过啦，和罪人交往，但是当他召选马道做中途的时候，那马道就请他去他家企度聚食餐嘅，啲人已经话批评佢啦，有冇搞错啊？你唔知道佢系罪人嚟嘅咩？同佢做朋友咩吓？咁、所以咧，耶稣就即系觉得呢啲人咧，即系冇改变自己嘅固有生活态度，亦都冇开放自己咧去睇到时代嘅征兆系乜嘢。咁但系佢耶稣讲得好清楚，最后一句话，但系智慧一定藉住自己嘅工程。彰显自己的正义，这个智慧就是指天主的智慧，他一定藉着自己的工程，这个天主藉着自己所做的事，彰显自己所做的一切的事是正确的，不是说他讲得到又不对，那你就不对，不理你们怎样批评怎样看法，他会继续彰显这个正义，这个正确的显示出来。所以我哋而家今日嘅人讲咧，时间就系最好嘅考验，时间可以证明一切，可以咁话。 咁、那個時候點樣？耶穌就開始譴責嗰啲曾經睇過佢好多異能嘅成因，因為呢啲人即係一路都唔相信嘛，先講福音，先覺佢哋拒絕嘛，咁所以咧就譴責啦。咁啊，睇見過好多異能嘅成因，意思就俾咗佢哋機會去經驗呢樣嘢睇過嚇。因為佢哋冇悔改，雖然睇咗冇改變。咁呢啲咁啊成因係咩咧？苛責立恩啊！講呢啲名字之前咧，咪打開最後尾聖經最後尾嗰頁咧，嗰、那個地圖，咁大家有少少印象咧，嗰啲地點喺邊度？左手邊最河邊啊，最後啊海邊咧啊，地中海邊咧，上高落嚟開始第二個咧就係、是、七東，係咪啊？跟住咧加一個咧提洛啊，個個都要蒙眼鏡。 七 東提洛 ，OK， 睇到嘛？啊，咁然後咧就喺加利利亞海左上角咪有一個郭柏翁嘅，睇到嘛？即係話佢咪郭柏翁你唔通你要被舉到天上去咩嚇、啊？就郭柏翁啦。然後再想少少就柯勒澤恩，睇到未？即係郭柏翁上高。咁然後呢嗰、那個貝特賽提喺邊度呢？貝特賽提其實呢就係加里利亞湖嗰個入口上高北面，即係上地圖上高呢嗰、那個入口嗰條河嘅入口處，大概五公里咁上下嗰個地方呢就係貝特賽特。咁呢幾個城市嘅名呢，耶穌喺呢度咁樣講嘅呢就全部喺呢度啦。咁嗱，你睇即係大家睇到啦，柯澤勒澤恩、郭法翁、貝特賽特呢啲咧，都可以話喺加利利亞呢一個省裏邊嘅。耶穌咧就喺加利利亞傳教啊嘛。咁換言之咧，即係佢哋大部分咧都有機會去接觸到或者係經驗到、聽過、睇到呢啲咁嘅事蹟。咁啊，耶穌自己嘅家鄉嘅納特力啦，就係、是、加利利亞啦，係咪？咁然後咧就大博爾山亦都係加利利亞啦。郭法翁呢、這個字眼，我哋知道喺嗰度咧，咪曾經有一個白夫長嘅，佢個仆人病咗。咁啊，呢個白夫長其實係一個外邦人嚟嘅、啊，就求耶穌去醫好佢嘅仆人啦。咁喺聖經嘅記載裏面咧，亦都講及過郭法翁咧。耶點啊？點講啊？就係、是、被耶穌稱為自己嘅，即係福音話耶穌自己嘅城市，第九章第一節，第九章嘅第一節，耶穌嚟到自己嘅地方，嚟到自己嘅城。耶穌上船過海，嚟到自己嘅城。咁因為佢前面第八章咧。佢就係由喺郭法翁度，第八章第幾節啊？唔記得咗第幾節先。喺第五節，喺耶穌進咗郭法翁嘅伯父長啊！耶穌上山，即係第一節就講上山啦，跟住咧就入咗郭法翁嘅禮堂啦。咁跟住就去坐船去對岸啦。咁然後第九章第一節咧就雙翻翻嚟啦。所以咧變咗話嚟到自己嘅城，即係其實主郭法翁。所以郭法翁咧其實係即係見到耶穌做過唔同嘅事蹟。好啦，講翻轉頭，柯勒澤恩你係有禍嘅，貝特賽特係有禍嘅。咁貝特賽特究竟係做過啲乜東東咧？耶穌喺呢個地方做過嚇。咁我哋咧就首先睇一睇咧馬豆福音十四章22節。咁我哋有少啲印象，貝特賽特啊，係乜東東？咁22節咧就係、是、耶穌喺嗰、那個船嗰度，即係佢傳教之後咧，就係、是、個五餅二魚，嗰啲人咧要即係食飽咗啦嚇，就即係耶穌就點樣就吹。驚耶穌唔就驚佢哋，驚佢哋咧，即係擁護佢作為皇帝都唔定啦嚇。咁所以咧，耶穌即刻催逼門徒上船， 以他在佢以先到对岸去。咁呢个咧，对岸去咧就系嗰个地方嚟啦。OK， 所谓对岸咧，其实系打斜角，唔系真正嘅对岸啊。咁然后咧，我哋再睇咩咧？马尔谷第八章廿二节。咁咧，我哋嗰度会清楚啲，唔多个名字。马尔谷第八章廿二节。这个做过的奇迹就是什么呢？就马尔谷我讲得清楚，他们来到贝特塞特，有人给耶稣送来一个瞎子，求他抚摸他，耶稣就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在他眼上吐了唾沫，然后对他扶手说，你看见了，就是说他在贝特塞特医好了瞎子。在一般 的观念来讲，他是行了个奇迹，系嘛？咁呢啲人咧，即系会睇到耶稣嗰个大能。然后咧就第六章马尔谷第六章四十五节啊，系啦，正话咧，我睇马窦嘅时候咧，就冇讲得咁清楚呢度马尔谷讲咩嘅。四五节就耶稣即刻催逼门徒上船。先到那边贝特塞特去，期间他遣散了群众。OK， 然后仲有乜先？如果根据路加福音的记载咧，贝特塞特系咩咧？系亚多禄同埋腓力伯嘅家乡。咁我哋唔好理呢度啦。然后睇睇咩咧？约望福音十二章，约望福音十二章廿一节。十二章有一節咧，就係個標題，耶穌對民眾最後嘅講辭，佢話喺嗰啲上嚟過節崇拜天主嘅人之中，有些希律人，佢哋嚟到加利納亞貝特塞特人腓利伯之前，請求佢話：先生，我哋願意拜見耶穌。啊，睇到呢個腓利伯啊！那個老鄉呢就是貝特塞特，所以呢我們有少觀念，貝特塞特在哪個地方是什麼意思。那麼他說你是有禍的，因為在你們那裡所行的異能，如果行在提洛，就是地中海沿岸那裡和七東呢，他們早已身披苦衣，頭上插灰做寶贖，但是我對你們說，在什麼日子呢，提洛同埋七东所受嘅惩罚，亦都要比你哋容易。咁头两年七东究竟耶稣嗰度有咩关系咧？耶稣做过啲乜咧？我哋睇一睇咧，马尔谷第三章第六节，第三章第六节咧，马尔谷系先。法利塞人一出去就刻就同克洛德党人作陷害耶稣，双腿为消除佢。咁咧呢个去边去？佢个民众跟住又喺度咁。OK， 喺第八节嗰度咧有呢个名字啦。耶稣嗰时候，耶稣同自己嘅门徒退到海边去，有好多民众由加利利亚跟住咗嚟，同时有由犹大耶路撒冷伊到麦雅。约旦河比对岸提洛同埋七东一带地方嘅好多群众，听佢所讲嘅一切咧，都嚟到佢跟前。但呢啲人咧，就系唔同地方嚟到耶稣跟前咧，咁听耶稣所讲嘅嘢，而都见后来咧喺后边咧见到啦，佢治愈咗好多人，系有病灾嘅人咧，都系佢涌嚟等等。即系呢啲人咧，系有机会见到啊。第七章第七章廿四節，即係買谷都係買谷。第七章廿四節咧，就係、那個段落咧，就係喊麥罕婦人嗰段啦。廿四同埋三廿一節兩個咧，都係講緊呢個地方嘅。佢耶穌由嗰度起身，往提洛同埋七東境內去咗。他進入了一家不願任何人知道，但是呢不能夠隱藏，當下就有一個人呢，婦人呢，他的女兒附了魔，一聽到耶穌什麼呢，他就立刻 直求耶稣医好佢个女。耶稣讲一个好即系唔好听嘅比喻，就系即系点可以将啲食物俾狗啊咁啊？但呢个妇人咧，佢信得非常之大，狗都可以食主人掉落嚟嘅碎屑，系嘛？咁啊，下一节佢就话话耶稣又从提洛境内出嚟，经过七东向着加利利海，即系翻翻去嗰边。即系耶稣咧，就有机会做咗啲嘢，连呢啲人咧，提洛七东咧，即系有啲人信咗，当然有啲人冇信啦吓。但系耶稣于是就即系讲个比较，因为耶稣做好少嘢嘅呢度，喺翻喺加利利亚嗰边咧，喺科扎勒恩啊、贝特塞特啊。做得更加快嚇，但係咧佢哋咧就即係冇接受，跟住仲繼續話喎，仲有你啊，嗰塊翁，唔通你要被煲高嗰度天上去咩？咁咧就睇到咧就係、是第九章嘅第一節啦，就係我哋睇佢嘅講過啦，自己嘅城啊等等。咁啊，路加福音亦都有記載過嗰塊翁嘅事蹟啦。佢將來你必定下到陰府裏面，因為喺你所行嘅異能啊！如果昔日喺所多瑪做咗呢啲咁嘅嘢咧，佢唔會被天主毀滅，佢即係換言之，佢會悔改嚇。所多瑪咁壞嘅城市都可以悔改，咁但竟然你哋即係咁樣咧，咁即係一個比較嚇。所以咧，我對你哋話啦，喺審判日子，所多瑪所受嘅懲罰要比你哋容易忍受。咁唔知嗱，其實咧對我哋基督徒嚟講係一個好大挑戰，好大挑戰又好大提醒。我哋認識越多咧，係咁明下，認識越多咧，我哋要係一個回應，就係越正確同埋越多。如果唔係咧，變成就係即係越大嘅一個。怎么说啊？不知道情况呢，我不知道。那但是我给你们说在审判日子，读了十这个廿四节。这个有没有问题啊？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了解、明白、相信、接纳、实践。最后呢，如果没有呢，最后25至到30这个读节。 就在那时候，耶稣发言说：父啊，天地的主宰，我称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瞒住了智慧和明达的人，你赐给小孩子。是的，父啊，你原来喜欢这样。我父将一切交给了我，除了父外，没有人认识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人外，凡劳苦和负重担的，你们都到我跟前来。我要使你们安息，你们背起我的轭，跟我学吧，因为我是良善心谦的，这样你们必要找到你们灵魂的安息，因为我的轭是柔和的，我的担子是轻松的。 前面咧就一路都即系讲嗰啲城市啦，睇过听过，不过咧唔接纳耶稣基督嘅福音，点解咧？咁啊，下边廿五节咧。就是俾咗我哋一個好清楚嘅教導。咁啊，雖然咧馬可就即係好似跳咗咁啊，就在那時候，即係講完嗰堆嘢之後咧，講呢堆嘢嚇，跳一跳落咗呢度另一個一面嘅，講完呢邊嘅嘢，講另一樣嘅嘢嚇。耶穌就話：父啊，天地嘅主宰，我多謝你，因為你咧將呢啲事咩事啊？天國嘅事。天国事瞒住咗智慧明达嘅人，其实系咪真系明智慧同明达人咧？其实可以话自以为啊，即系自以为自己好叻嘅人，冇咗谦卑嘅心、淳朴嘅心啊嘅人。因为后面嗰句是启示咗俾小孩子，小孩子就系一个纯朴嘅心，正如我哋成日话，细蚊仔好似只白纸咁啊，系咪？佢开放自己啊嘛。所以只有以一个纯朴嘅心、开放嘅心，先至能够得到父嘅呢个信仰嘅恩赐。而嗰啲越系以为自己好叻嘅人咧，就越难 去接納基督的天国的福音，或者說基督的宣講。然後耶穌就繼續說，哎呀父啊，你原來就喜歡這樣的，繼續告訴人家，我父將一切交給我，除了父之外沒人認識子，除了子和子所願意啟示的人之外沒人認識父。換言之，信仰是一個恩典，不過要我們開放，要我們在純白的心裡接納。耶穌基督由父那裡得到一個特別的權威，他超越所有經師和法利賽人呢，為了滿全他的使命，所以耶穌他這裡除了子和子所願意啟示的人外，每人認識父，所以要透過耶穌才我們能夠有機會認識父。那我們怎樣透過耶穌呢？那我們要求耶穌，我們要有一個謙虛的心求耶穌嘛。如果是不懂得謙卑的話，我們會不會求耶穌呢？當然不會，我們以為我使得求他，我自己就可以了，是吧？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他說，我父將一切交給我，除了父之外沒有人認識子。這個子呢，是一個在聖經裏面或者在耶穌基督的身上呢，有兩個含義，一個就是獨生子，第二個呢就是愛子，父的愛子。正如當他受洗的時候，聖神以及他的形狀出現，他說你要聽從我愛子的說話。Okay？ 在第二個地方呢，其實呢都講過嘢，天父天主派應該獨生子來到世上，是吧？所以在我們要用這個猶太人的特別殊的意義來到理解這個所謂獨生子或者愛子的含義。那麼創世紀呢也都伊撒格呢就是亞巴郎的獨生子，在那個裏面呢有舊約裏面有提及的了。咁然後話除咗子和子所願意啟示之人，我諗佢係認識父。呢、這個認識呢唔係表面，即係你識我，我識佢，天主係點嘅，天主父有鬍鬚嘅，咁即係咁嘅認識。呢、這個係比理性方面嘅領悟呢更深一層。即係當然我哋理性話耶穌天主係點㗎，天主三一體嘅，佢係父，佢呢係愛，他為了愛和人分享了做人類，這些是我們用理性去理解。但是這個認識呢，我們要什麼呢？要更進一步呢，就是要去經驗去體會，所謂我們跟什麼呢？慈愛的天主的結合。那這件事其實真的很難 去用理性去 理解，而是要去體會來到去領悟，透過這個生活的體會來領悟。那時如果我們我最近聽你都可能聽過身體神學裏面嘅嗰啲嗰樣，聽過嗎？英文嗰、那個你聽過嗎？ 聽過身體神學，英文嗰個好似冇聽過裏面嘅。 佢有講到一樣嘢，就係話講結合嘅問題，天主結合嘅問題。當然咧，裏面咧就好，即係個觀念好複雜。但我想用翻咧，就係佢裏面想引個例子，就係咩？耶穌聖體。佢話我哋領聖體嘅時候咧，我哋同耶穌聖體結合。我們領聖體，我們很多時候領的我們都是多謝聖體啊，怎樣怎樣，但是我們有多少個人真正領會到跟耶穌聖體結合這個所謂體會呢？這個其實不容易的。像我這裡說的，它認識的含義就是這件事，叫我們在生活裡面去領會經驗怎樣跟天主結合，這裡就是一個認識。不容易的事啦，所以呢跟隨基督徒都不容易啦，所以說凡勞苦和負重擔的面對生活裡面呢是這麼困難的呢，你們要到我跟前來，我要使你們安息。這個勞苦和負重擔呢，特別個呃呢有個含義呢，就是在希臘的原文裡是講什麼呢？是講殘酷咁樣虐待動物，在這個牲口即畜生身上呢載上過重的負荷，他爺爺他能夠孭50磅的，你給他孭100磅，即是孭到他死呀死呀這樣。或者一個不適的壓，使到這個動物受傷，這個負重壓。大家明白什麼叫壓嗎？ 即係定牛拉牛交戰嘅時候咧，拉住個犁啦，或者個棚啦嚇，嗰、那個箍放喺頂上嗰個嘢，就係嗰個鈎嚟噶啦。咁咁你哋背起我嘅鈎啦，跟我學啦，啊，所以鈎咧係喺而家嚟講係一個橫木啊。這個鈎咧有個隸屬嘅含義，就譬如話。这个农夫将个鈎套在自己的牛上高呢，让他拉着个犁或者爬去整个地。咁当个鈎摆上个嗰只牛的时候呢，他控制那只牛。咁只牛就是隶属这个主人家。啊、所以有隶属的含义。咁耶稣就说你背起我的鈎跟我学啦，就是隶属耶稣基督啦，因为我是良善心谦的。你们这样一定会找到灵魂的安息。咁点解咧？点解等我灵魂安息咧？耶稣就俾个答案佢，因为我啱系柔和嘅，我担子系轻松嘅。咁我哋要了解吓，我哋前面一路讲话，耶稣咪话你哋嘅义德要超过法利塞同埋经师嘅。咁佢要即系耶稣嘅要求好高嘅喎。咁仲话轻松柔和啊？嗱，我哋都知道法利塞人咧。他們怎樣，他們本來呢天主給的法律裡面呢，他們由於太過緊張、啊、太過刁鑽，於是將法律演得分析得很細微，那麼細微多到呢即是難以負荷的，令到的人，但是耶穌現在又說、欸、我這樣是輕鬆的，他的法律西人的那些法律已經令到人難以負荷，而耶穌的要求比對他信徒的要求就說以你哋嘅義德要比法利賽人同埋經師更高嘅，咁點解耶穌話係輕鬆咧？咁我哋要了解一樣嘢啦，就咩咧？當時嘅經師法利賽人做咗咁多嘢咧，嗰啲法利賽人同唔同耶穌同唔同嗰啲普通人一齊去負擔呢樣嘢？唔負擔。我哋睇個咩咧？睇馬太福音23章第四節。马太福音23章第四节，咁耶稣咧对佢哋嘅一个叙述，对佢哋讲一啲嘢，就系咩咧？就系佢话，我哋应该或者系23节开始啦吓，喺度嘛？我将你哋经师同法利赛假善人，因为你哋捐十分之一嘅薄荷、茴香同埋示罗，却放过法利赛最重要嘅公义。仁愛同埋信義，呢啲固然應該做，嗰啲嘢都唔可以放過。24節就話：瞎眼就響度，你哋淚出蚊蠟，若吞咗駱駝。啊！呢經常發出聲假善人啊，因為你哋寫喺官面外面裏面咧，出面乜乜乜，睇先。然後咧，佢話指頭都唔肯動一動嘅。啊！咁所以。佢法利賽假善人，法利賽同埋啲經師咧，將呢個法律咧，俾你咁複雜咧，令到嗰啲人咧生活上非常之困難啊！但係耶穌點啊？耶穌唔係咁啊！耶穌同佢個門徒咧係共負一轭，共負一轭。耶穌係比或者話天主咧係賜恩寵俾量我哋負擔啊！正如嗰度中途講嘅。即是天主的恩典足够我们面对生活上的挑战，所以呢虽然耶稣那个要求是高，那个质是很高，但是是我们有能力可以面对，因为天主和耶稣跟我们一起。那至于说我先耶纳米亚斯基书第2章20节，我睇睇先，我就想讲一样嘢咧，就系天主派佢派求佢俾力量嗰段第2章 ，OK 嗱，原来咪先知书20节咧，曾经咁样记载话，从古以嚟你就折断咗佢哋嘅轭，增断咗佢哋嘅你嘅绳索，所以喺旧约里边咧，就系嗰啲人咧。唔中意負天主嘅轭，因為認為係一種負累，一種阻住佢自由 發展嚇。咁但係喺呢度咧就唔同啦，啊，呢度呃咧就係帶領我哋去行走上主正確嘅道路。好，嚟到呢度，有冇嘢想問一問啊？